周有新品，天天有折扣，惊喜不断，精彩无限，是您随时随地值得信赖的专业购物。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月踏青北海边，群岛春烟流入眼，不听你唱惊喜，终于下车先看红星枝头春意闹，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夹子上头捋一圈，长亭湾古道边，芳草碧云天，古城春风得意时，回忆光过半耳边。 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72变，娱乐72变。 上的墙，燕子飞上了 家，小花小筑配成双，天蓬十六合鱼缸， 最爱白雪白不成，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 院 子 七十 二变，白天晚上 家院 七十二变， 往来房 有你有我 该有他， 七十二变 没我王大磊， 脚底加宝王大磊上台鞠躬，快乐大街98里。癞蛤蟆，你想吃天鹅肉，你得这么跟他说。嗯、你说我癞蛤蟆不一定吃不上天鹅肉， 我不能这么糊涂，我觉得这有点吃亏了。 怎么了？ 首先承认了他是癞蛤蟆。 啊，对呀、啊， 没有没有没那个意思啊，哪说家宝也不像啊？ 就是是吧？ 家宝怎么吃不上天鹅肉？ 哎，我这不还是癞蛤蟆？ 对，家宝，我认为在现在这个社会，这个开放搞活之后呢， 啊， 你要花钱可是可以吃上天鹅肉。 但你吃完了以后是不是给你判了？那就不知道了，因为你吃的是国家的几级的保护动物。 不不，它有那个人工饲养的天鹅。 不是不是，哎，人家 这鹅是天鹅。 天不是，反正这是天天养那鹅。 哎，你别讨论这什么鹅了，这品种跟这没关系。人家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它是比喻。 你说比喻这倒是对，世界上没有绝对公平的事情。要说到公平的话，很多是自己争取的。虽然说你只是一只， 想吃天鹅肉的， 还是癞蛤蟆是吧？ 别人说的你是癞蛤蟆又怎么样？ 对，你不要看别人，哎， 我压根儿就没有，这是你们一直上来就说我癞蛤蟆癞蛤蟆的，这个 我可没说 啊，是吧？ 我多的也没说你是癞蛤蟆。 哦，你们以为这个癞蛤蟆它是一个很不好的一种形容词吗？ 那也是个名词吧？ 不是，人癞蛤蟆不想成为癞蛤蟆，它原来就叫蛤蟆。 嘿，你看你这个理解特别独到 啊， 是不是？你是怎么体会这么深刻的？ 哦，我还是是吧？ 我可没说， 我不感受了。 而且青蛙呀， 跟癞蛤蟆不一样， 田地里少，田地里是癞蛤蟆多。 对。对， 小时候啊，咱们也去过田地里玩。 我记得家宝小，特别爱学癞蛤蟆叫。 我学这玩意儿干嘛？ 哎，你一叫他们就来，你好逮呀，拿你当同类了。 当然了，家宝小的时候啊，对自然界抱有很强的好奇心。 小孩， 小蝌蚪，小蝌蚪， 哎， 蛤蟆。 我有点傻，我感觉我小的时候这有点先天性不足。 不傻不傻， 啊， 小孩都这样，我都要我都要。 我要这干什么呀？ 回去玩啊！ 你爸你妈赶紧搂着袖子，挽着裤腿，说了好多好小蝌蚪，回去给你养着玩啊！ 哎， 嗯，长尾巴了吗？但是后来家里啊待不下了， 因为这个癞蛤蟆的繁殖速度啊是惊人的，你知道吧？ 对对对，后来我们家就变成癞蛤蟆养殖基地了嘛。 也是咱们胡同里的一起笑谈啊！ 对对，最早 这叫什么笑谈？ 最早致富的是你们家。 哎，对，我们靠着癞蛤蟆致的富。 哎呦，癞蛤蟆那个是药材， 你可不知道呢。 蝉蜕， 啊，还有那个青蛙，它也是药材。 哎， 哦，这都是药材，倒霉就倒霉我小的时候了。 我记得当你爸在胡同里还聊天呢，说那个青蛙里边，特别是哪种青蛙是可以致浮肿。可是我要提醒你，现在啊，你要是如果再对这个癞蛤蟆产生了一些 非分的想法， 我已经没有了。 再想养癞蛤蟆致富， 你 得申请。 对， 你别说癞蛤蟆，现在看着臭水沟我都哆嗦。 这个杭州有个男子啊，抓癞蛤蟆被刑拘了。 就是因为听说了严家宝的事迹， 我怎么这么有号召力？ 你们家逮癞蛤蟆就是致富了，他还想逮一堆癞蛤蟆回去。 是，其实他不知道，这癞蛤蟆青蛙入药也不是那么简 简单的。 哎，这一家里自己就变成药材了。 真是，这个陈某呢，因为他抓了114只癞蛤蟆， 嗯， 遭到举报被抓获， 对， 而且呢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了。 我看你这样人就得抓， 因为现在这个癞蛤蟆是异虫越来越少了。嗯、 对呀、 啊，需要保护。 知道为什么越来越少了吗？都跑我们家去了。 过去咱们这片的事，但你不能说咱们全国的癞蛤蟆，哎，都去你们家了。现在还去？那我问你，你们知道什么叫国家野生动物保护吧？ 那当然知道了， 这肯定。 首先是国家的，然后是野生的，然后动物进行保护。 这就跟没解释一样。 就是国家野生动物保护。 哎呦，你说呀？ 对 呀、 啊。 那 你 问我的。 那你知道什么叫三有保护动物吗？ 三有， 三有保护动物。 有有无的有。 就是有证的、有户口的、 嗯、 有名字的动物进行保护。 那就没必要保护了。 跟你的这背景也差不了多少。 那差多了。 对，现在他赚起来了。 主任这儿北京户口， 嗯， 还有你有工作是吧？ 你的意思还得保护北京户口的 一级保护。 三有保护动物是国家保护的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 哎， 什么意思呢？ 你看看，首先是国家保护的，然后是有价值的，然后得是陆生的或野生的动物。 对，主要是它真得有价值。 对，生态重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癞蛤蟆虽然没被列入国家野生动物保护名录，但是进入了三有动物名录。 你看，你看， 受到了法律保护。 你看，这说明癞蛤蟆还是有它自身价值。 当时啊，这个严姓的男子呢， 不是陈姓吗？ 哎，你瞧准了。 有个严姓男子也说了， 哦， 抓癞蛤蟆也犯法呀。 嗯， 是的。哦，是，那以后不给孩子弄了， 也不知道给孩子要弄什么。 哦，我爸爸吧， 我们儿子最喜欢养蛙了， 是那小绿蛙是吧？ 就背着包袱老出去那个， 背着包我知道，干嘛背着包袱？ 就是乐着出去的 啊。 回去我跟宝说， 嗯， 他养那儿子安全了。 哎，儿子？ 哎，不都说养蛙养的是儿子吗？旅行的青蛙。 但实际上那写的是老公，不是儿子。 我的天哪，这听着太别扭了。 哎，跟你们聊这么多呀，有的时候我觉得聊得特别投入，特别尽兴。有的时候呢，可以叫井蛙不可语海，夏虫不可语冰啊。 嘿，你看 这句话什么意思？ 你能说出这种话来， 这一定是赵叔说的。 对， 他本身他要能背出这句话来，嘿，我就是青蛙。 嗯， 那我背一个行吗？ 你背， 这就几个字吗？ 你背， 井蛙不可语海， 嗯， 夏虫不可语冰。 呸， 怎么样？ 什么意思？ 怎么样？ 什么意思？ 对， 就是跟你聊不到一块儿。 哎呦，费这么半天劲啊！ 你们不觉得古人讲话挺委婉的吗？ 委婉吗？ 那么长的字说这么一句话，其实就聊不到一块儿。 我估计也有点语言习惯。你看什么不可， 它是引用，古人经常喜欢啊什么借喻啊、引用啊各种修辞， 拐弯抹角的表达了自己真实的想法。 这是中国人的性格，中国人就这样， 是吗？ 嗯，给对方留面子呢。 那看古人打不打架了。俩古人查架的时候 也是直接骂街痛快。 咱们现代人说有钱就是任性，古人要说啊就得说家有千金，行止由心。 哦， 你瞧瞧， 嘿，这就是有钱就任性的翻译。 啊， 对了，咱们要是说哎呦我喜欢的人呢他不喜欢我， 嗯， 古人就得说我心向山，君心向水。 哦，我本将心向明 月， 奈何明月照沟渠。哎， 对吧？ 要说赵沟渠这个人呢， 嗯，哪有这 么 一位？ 跟你有什么关系吗？ 没关系。 要是说俩人见面，家宝嫌女孩怎么见你都不洗头呢？ 我怎么认识的这位呢？ 人家就得说了，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 他说不喜欢你。 哎呦，噎的家宝啊，你别瞎说啊，别瞎说。对方说了，勿聒噪乱视听啊。 这我得拿本字典跟他聊天。 你说我没洗头，家宝，我没嫌你脸大呢。 哎呦，你看这多直接。 古人说了，君额上似可跑马呀。 哎呀，你给我留点面子不行？ 这脸也太大了，还能跑开马 啊？对，额上似可跑马，哎呦， 跑马溜溜的脸上， 没听说， 跑马溜溜不是山上吗？ 这是给家宝单唱，就是跑马溜溜的脸上啊！ 我的天哪！ 咱们现在有句话说，我带着你，你带着钱，那古人怎么说呢？ 这怎么说？ 执子之手，子执之斧。 好嘛，要砍。 这斧子斧当钱讲吗？ 估计是资斧嘛，有资产的 斧 头。斧 子， 哎，对。 谁告诉你？ 那我得说吧，子当米讲，直是手直，资呢是资府，就是旅费盘缠钱。 执子之手，子执 资府。 哎呦，你说这古人说出来以后，他不绕嘴， 你听着特别有学问， 是吗？ 实际上是让你掏钱的意思。 你赶上一南方人，资子资子资资资子资府。哎呀，这一句都没听着。 那么说你咋不上天呢？ 哎呦，这 古人得说什么呢？ 嗯， 阁下何不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你看这，你看这就立刻就啊高尚了， 哎，还出数了，九万里。 要是如果你觉得自己每天被自己帅到睡不着觉， 这怎么说？ 古人怎么形容呢？ 嗯， 玉树临风美少年，揽镜自顾夜不眠。 有点臭不要脸。 现在要说人要是没有理想，跟咸鱼有什么分别啊？ 哎，这句应该怎么说？ 这句你一说啊， 嗯， 一鸟入林，百鸟压音。 对，当时大家都吓傻了， 鸦雀无声啊。 对， 就显着你大脸能耐了。你要在电视台能把这句说出来， 哪一句？ 我估计嘉宾能集体给你鞠三躬。 能说半天干嘛？叫哀悼吗？ 古人说啊，如果人没有理想，跟咸鱼有什么区别？就会说，涸泽之富，但木成枯，人而无志，与彼何殊？ 翻译过来什么意思呢？ 涸，干涸的涸，辙，车辙的辙，就是说呀，车轮碾过的痕迹。那么一富呢？富是什么呀？鱼字旁的一个富字啊，当寄语讲，说水干了，车沟里的小鱼啊，就好像困境中亟待援救的人。形容你什么呢？就是过得比较惨呗。 哎呦， 这种惨的时候，你不能 惨的跟鲫鱼似的， 小浪那种小鲫鱼。 就说鱼， 你还能怎么把我形容往小了形容？ 但是你不能饿着静候理想世界的到来呀、啊 嗯。 人而无志，与彼何殊？你要没有志向的话，你跟那个就是泥沟里的小溜溜那点的小鲫鱼，你有没有区别呢？ 有区别，我有腿。 你上对都没有，哪来的下对啊？ 哎。这话对， 这个你能再说一遍吗？这个词， 对，你再复述一遍那句。 那、这个合是吧？ 合辙呀。 哎，不合辙就不能活呀。 合辙一复，旦暮成枯，人而无志，与彼何殊？ 这就是他在邻居面前， 就是说人活着必须得合辙。 没听说 过。这出处于《庄子外物》。嗨，你看没想到吧，聊天聊出这么大学问来、 嗯、 给你讲了庄子、 哎、都快把我聊成庄子了。 嗯， 那这说明你对现在的文学太不求甚解了，听点这东西就变成庄子了。 好、啊、我那得拿它练呀。 也不知道咱俩谁不求甚解。 那你说你求甚解，你古人说话是不是都这么说呢？知乎者也。 对对，有学问人都这么说。古人但凡是念过书的啊，头戴着方巾，身披着蓝衫那样人，这一步三摇的学者都这么说话。姐夫 洛夫，雨、 哎、 飞飞， 对，知乎， 知乎这不错、嗯、 哎， 那你说要过去皇帝的话，他说话有没有那个比较随性活泼的那种语言呢？ 哎， 或者说跟现在人说话区别还都这么大呢？ 也有， 他肯定得有。 皇上估计晚上那个脱了鞋扒拉袜子跟娘娘聊天的时候也是说家常话。 哦， 讨厌。嗯，人家说呀，这雍正啊，雍正皇帝啊， 这是不用解释知道， 平时也会说出一些萌句儿，你比如说， 嗯， 他给这个年羹尧啊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朕实不知如何疼你，方有言对天地神明也。而此等用心爱我处，朕皆体道。” 还有点拿着劲拿着。 但是那“朕实不知如何疼你” 啊，就不知道怎么样才能疼你了。 这基本不用翻译啊，小宝。 啊、我怕你不明白。 哎呦，说的这么直白了还不明白？ 我这 哎呦，你真是脑子不灵啊！ 换成普通话吧。 你这样跟过去，你受不了皇上宠幸。 来， 嗯， 大雷，朕实不知如何疼你。 哎，这怎么感觉像长辈疼孩子呀？ 康熙至光绪的时候的朱批 哦， 就会说， 就是批文呢， 批文直接写知道了、 嗯，就是明白了， 这也不用解释了 啊、 哦，那当然了，这太直白了，知道了。其实你知道了都文言，知道了。 这关键是康熙这有点太保守了，你说说这知道了，这说完了以后，大家得多猜测，那您到底是高兴还是不高兴？您知道了、 嗯、 是不是？ 那你那意思应该是写 知道了。 画一笑脸儿， 这这，哎，你哎，这 哎，吐一舌头， 对，这调皮，哎，要不就来一个汗珠，是吧？ 乌鸦， 这能感觉出很多这种心理的。 你是先到康熙微信号吗？ 你们知道苏轼爱用什么词吗？ 苏轼爱用什么呀？ 呵呵、 哦、呵呵， 他爱用这个。 苏轼聊聊就没得聊了是吧？就呵呵。 苏轼写信的时候啊，特别是给自己的朋友写信，你比如说那个电影《河东狮吼》看过吧？ 嗯， 里边男主角叫陈继长， 对， 真有这么个人。苏轼呢给陈继长写信，末尾都加一句呵呵。 嘿，你看看，这就表示出这两人的关系不一般。 那个朱熹大儒啊，曾经也说过一句白话。 大儒啊， 杜夫子。 南北史除了通鉴所取者，其余只是一部好笑的小说。 嗯，他怎么这么诙谐呢？还好笑的小说。 我要如果是苏轼发朋友圈，我在底下肯定跟呵呵。 那我们一块儿就呵呵。 到了元朝呢，那就更是这个口语化一些了啊。 哎，对，改朝换代了。 诏书有时候也直录的是口语 哦， 比如说圣旨上都可能这么写， 怎么写？ 我这里常思量着神仙你，我不曾忘了你，你休忘了我者。 我不曾忘了你呀、啊，你忘记我，连名字你都说错， 这是圣旨吗？ 证明你， 证明你一 切 都 是在 骗 我。 看今天 你 怎 么 说 啊？你说过两天来看我， 我一等就是一年多， 365个日子 不好过呀、啊。 你心里没有我， 看今天你怎么说？ 都会这词。 小底周飞王大磊上台鞠躬。想吃天鹅肉，男子组队连偷14只天鹅，下场如何？咱们瞧瞧。老大， 哎呀，怎么了？怎么？ 这个我能请教您个问题吗？ 说。 燕雀安知鸿鹄之志？这个鸿鹄是什么弄呀？ 鸿鹄你都不知道 啊？ 这是中国的几大名鹄之一，太鹄、鸿鹄，这都你不知道吗？ 啊， 老大您说错了啊，铁鹄、铜鹄。 铜壶他问的，没问铜壶，你耳朵不好， 紫砂 壶，别老瞎说。 我没问， 他没问铜，他问红红壶。 那燕雀是什么呀？ 燕雀，你这不是咱那天刚吃完？ 燕雀是 炸燕子、麻雀。 你吃过炸燕子啊？ 还是老大说吧。 哎，咱那天吃那大燕肉不有吗？ 那不是大雁的雁，是小雁的雁啊。 大雁小雁不都是雁吗？ 小燕子长大了就是大雁。 大雁是什么呀？这一会儿排成一字形，一会儿排成人字形。小雁是什么呀？小雁出窝把屎打。 那大雁在窝等吃的。 为了这个为那个。 不是，他说小雁出窝把屎打，大雁在窝里等着。 哎呦，老大这点知识啊，这我真是替您着急。行吧行吧行吧行吧。 理解就成、啊、 那这个安知什么意思呀？ 安知就是吃知。 我跟你说啊，这古语里边这个知没有用 哦。 哎哪个知啊？知道的知。你呀、啊哎、假行家。 他说你是那相声里的假行家。 你就是窝囊废的老大。 你才窝囊废的，找揍的。 哎，我错了错了，这个燕雀安知鸿鹄之志，我这问了我们的邻居，那有学问的。鸿鹄指的是天鹅，燕雀呢是一种小型鸟。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你一个普通人，你怎么知道心怀天下的人的心理？是这么个意思。老大， 你是给我上课的。 老大能不知道吗？ 跟你开个玩笑。 哦，真好笑。 哎，乐了吧，乐了。 顶嘴、 哎、在过去来说，天鹅又是好东西，吃就得吃天鹅肉。 是真的呀？ 你没听说那个什么都想吃天鹅肉吗？ 癞蛤蟆呀。 对，就你这样都不想吃天鹅肉啊。 刚才您说的呀。 我就说这道理。 您走得多见得广，天鹅肉您吃过吗？ 天鹅肉啊， 比那鹅肉怎么样？你觉得 比鹅肉得香？俩人都说天鹅肉呢，天鹅肉、 哎、有一句话是不是讲这个的？说这个上有天堂，下有俗，不是？ 你连地名和这动物还没分清楚呢。 什么龙肉啊？那个什么驴肉？那怎么说来着？ 天上龙肉，地上驴肉。 哎，天上龙肉是不是指的就是天鹅肉？ 老三太没文化了。人都告诉你了，龙肉龙肉，那能是鹅肉吗？ 你见过龙啊？ 咱们先尝尝这天鹅是真的。 可是天鹅是国家二级重点的保护动物， 咱们可以想办法。 嗯嗯， 你知道咱们边上新开了一个高级那个会展中心、 哦、 为了美化环境，他们养了好几只天鹅呢，有黑天鹅、 哦、 有白天鹅。 黑天鹅的肉是黑肉吗？ 跟那乌鸡差不多。 它炖完了以后那啥、 嗯、补头发补肾，黑入肾。 嗯，乌鸡白凤丸 啊、哦、 那是乌鸡，这天鹅 乌鹅。 你们别瞎造词啊， 连肉带蛋，咱们就一块儿都得。 你听我的， 讲官会。 不，这个下网不能下绝户网，咱们只偷天鹅不偷蛋。 哦， 让他们孵出来之后， 那谁孵呢？ 哦，合则而渔，不如退而结网。 哎， 这是抄的， 还真是对， 就跟您听懂了似的。 合到合则去逮鱼啊，就不如在这儿结网。咱们来个退毛烤天鹅， 不洒自然。 咱们先得出骑兵逮天鹅。 咱们得带点诱惑它的蚯蚓啊、蚯蚓啊、小虫啊，这。 天鹅吃蚯蚓吗？拿当鸡那么逮。 天鹅吃癞蛤蟆。 面包行吗？ 面包 蛋糕知识。 你缺乏就是知识。 拽他一嘴，让他张不开嘴，让他喊不出来我想吃了。 咱们呀听我的，咱们弄点这个 得天鹅的那个罩子，然后弄点绳子，到时候捆完了，弄点麻袋装好了往回背，已经接近湖边了。你看看，这是黑天鹅的巢穴， 那就逮黑的吧。 你怎么看出那点有黑天鹅的？ 晚上太黑，我也没带指南针，这方向现在目前看就是黑天鹅。 来一只，来一只，来一只， 来一只，扣上上上 上上上上， 走。 哎呦， 你让天鹅逮着了。 他兜我， 你连天鹅都打不过 啊。老二快使劲啊，你倒是光乐 啊， 帮忙这蹬天鹅脑袋， 蹬天鹅， 你这天鹅腿，对对，一人蹬一头。 麻袋呢？麻袋呢？ 是是是， 我哎，继续继续继续啊！ 我说什么呀？不能光天吃， 对，咱繁殖， 哎， 咱进行这个养殖天鹅， 或者咱们卖给谁呀、啊？这种野生的，这肯定就上价啊、 哎！你也是傻， 卖给那 人这就是饲养的，你愣偷出野生的。 那还不是咱们说什么是什么卖出去，那外边有什么这个动物园啊，是什么那个 卖给动物园，你不就犯了案了吗？哎呦，你这个笨，接着逮啊， 接着逮， 这不还好些的吗？ 老二上啊，这都靠你了。 走， 好嘞好嘞，你们俩坐这儿等着啊， 咱们分头行事，一会儿再汇合啊。 老大，我这儿有五只， 你那儿呢？ 四只。 行行行，我也有四只，咱们这就逮了14个了。行，圆满收工，背着走，快跑， 快跑。狗来了， 俩，不许动，站住！不许动！ 哎，他们俩被逮住了，哎，还好我这还有四。 你再回首， 再回首，往时依旧。 往后看，你看我是谁？ 背影一远走。 让你唱歌的，您挺高兴的。 我知道您是谁啊？您是谁、啊？ 警察。对你监控已久了，还想溜走？ 哎， 你知道咱们这儿的布控多严吗？ 不知道。 你知道我是队长吗？ 不知道。 知道不来了。 就冲您这说话，没发现您是队长。对，队长，队长，您把我放了。 小周，收人。 您在这发宝呢。 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 哎呦， 关起来，关起来。哎，谁呀、啊？谁呀、 啊？不是你们偷天鹅干嘛用啊？ 我们偷天鹅是为了更好的繁育下一代。我们是为了繁殖黑天鹅，让它更好的成活。 用着你吗？ 那就是为吃。 到底为什么 吃？ 14只为了吃啊！ 啊， 您不怕撑死？ 我没打算一次吃。队长，队长。 队长，别开枪！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有句话说了，再回首云就遮断归途。 哎， 再回首荆棘又密布了。 我知道这是姜育恒说的，我一定好好的交代。 哎，你好好交代，我告诉你，我这个寒夜还能温暖你，你才能 知 道平平淡淡、从从容容才是真。 不是队长。有什么说有话赶紧说啊！ 你可不要让我在幽幽暗暗、反反复复中追问。 哎，对对对，我一定有一说一，我是严守一，我一直没跟他们说我真名，我就是严守一。 你是严守二吧？你不是和二吗？接下来这就严守三呗。 我们不是一家子。 这个事儿是个真事儿，在成都一个会展中心。警方根据监控锁定目标，并抓获2名嫌疑人。他们称啊，是从来没吃过天鹅肉，抓黑天鹅就为了吃。目前这两个人被依法处以行政拘留14日的处罚，另外一名嫌疑人的抓捕工作还在进行当中。 这人那俩人到底是弄了几只走？ 14只走。 天鹅肉不是想吃就能吃的。 我们是想用14种方法做黑天鹅。 这怎么着呢？喂一口肉断自己的路，不知道为什么想起了唐僧西行的西游记。 唐僧也没吃天鹅呀、啊。 不是，为了唐僧一口肉，多少妖精断了自己的路。快乐大街快乐事，上半时段先告一段落了。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体味原汁原味的北京生活。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王磊，相声新秀严家宝，感谢您的收听。娱乐七十二变下半时段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补充一句，在此还要感谢我们的金银铜奖录音师马笑宇。再补充一句，关注公众微信号娱乐七十二变，多联络多接洽。 One more time， 我把大雁说一说，清晨出窝把石打，展翅摇铃往前挪，飞过三里桃花店，越过五里杏花坡，桃花店前出好酒，杏花坡前美人多。

不同凡响的旅行体验正在等待您，让我们继续在生活中旅行，在旅行中生活。关注1039俱乐部官方微信，即可了解更多活动详情。澎湖海岛之旅正在招募中，北极、西藏、新疆、东欧五国和瑞士等目的地产品也将陆续上线。咨询电话：400-606-1039。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72变，娱乐72变。 小花想入配成双，天蓬十六合一缸， 最爱白雪白骨汤，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娱乐七十二变，白天晚上 踩着你每回来为什么都哎呦一声呢？ 没看见你们俩不开灯？ 白天 大白天开灯， 那怎么为什么要拉窗帘呢？什么意思？你们两个人哦，看电影呢？ 你以为我们俩干嘛呢？ 什么电影啊？看这个的，撒娇的女人最好命。 怎么了？ 想女朋友也不能这样啊？ 不是， 靠电影解闷啊？有 那应该靠什么解闷啊？ 还是应该正经谈一个 哎， 当然你们俩我也知道，不谈吧想一谈吧， 惊人 烦，现在女朋友事儿多是不是？ 哎呀，我们自从认识你之后，我就觉得 别霸道女朋友啊， 还真没有，我们要把你当女的，我们都不看那电影。 这种电影就骗骗你们小男生而已。 谁说的？这骗骗你们小女生吧？你说这女的撒娇，她就有这个好处吗？ 嘿，你还别瞧不起这女孩撒娇，就像一个肉虫子一样，这么一晃悠， 我恶心了。哎， 你们就不懂女孩的心，人女孩跟你撒娇还是因为喜欢你，心里有你嘛，愿意跟你在一块磨嘛。 是，就这种磨呀，永远最后磨出的是火花。 啊，对呀，火花不好吗？ 不是爱情的火花啊。 那什么火花啊？ 着火， 烦恼的火， 起急是吧？ 烦恼的火花。 哎，你们就说说，女生什么？ 哎，女生呢，我们也不了解。你要让我跟大磊说说你，一人都有六车话。 知道我在你们心中重要，但是你们也别老 这么谁认为的。 哎，真的，你不知道咱们胡同里的佳男最近可苦恼了吗？说女生可爱的时候很可爱，但是可恨的时候也挺可恨的。 嘿，我还说干嘛女生啊？我认为是女的都有可恨的时候。 你比如 他老爱问你，成天闹来，我漂亮吗？你看我好看不好看啊？哎，你说你自己都乐了吧？哎，有没有这条？我就问你有没有我好看还是他好看？我就特烦问这个。 还有呢，你看我今天的衣服跟昨天的衣服比，哪个更漂亮一点？还那鞋成不成？哎呦，无数的问。 这不是给你提高点鉴赏能力吗？ 提高谁鉴赏能力啊？ 不是， 你自己审美有问题，还要把我们的这个水平拉下来， 成天追着你问你爱不爱我，你到底有多爱我？你说这问题有意思吗？ 那你就天天说不就得了吗？你说哎，特别爱你，很爱你，哎呀，爱死了。 你说的不真诚。 那你真诚点，爱死了。 你说的太假， 那你就那你 要上当 了吗？ 很容易上当的。 上当，男的这么说你就说我们装，这还算不错呢。 但你不想人家为什么问你爱不爱，说明你没给人带来爱的安全感。 爱的安全感什么样？ 就是他觉得你肯定是爱我的，我就不用问你都知道你爱我的。他要是感觉不到的话，所以他才问你呢。 我不这么认为。 还有什么呀？ 还有那个， 我问你，就那个问题，他永远问。假如说。我和你妈都掉河里了，你先捞哪个？ 你说这个， 这个问题多无聊。 这怎么答？那要这么说的话，你爸和我一块掉水里了，你先救谁呀？ 嗯， 这女孩说，你敢救我爸，你看看你看看 你，哎呦，你到他这不讲理，那合着我妈就白掉里了。 就是的，哪能白掉，怎么也得给老太太捞上来吧。 那可不得捞上来。 你不喜欢女孩傻傻的这种问题吗？ 差不多就得了，问题他问完问题他就不傻了，你知道吗？ 对呀、 啊，你说先救谁、 哎、一下他就清醒了。 小花，我就问你，你回答先救谁你都不对。 我不跳进去，干嘛跳进去？ 你看看，你不跳进去你就更不对了。 对，你不跳进去，先把人家妈给骨头甩里去了，不像话。 这个问题就是下一套。 对， 那既然知道是套，你就说，那我先救你呗。 男人， 你看，你看，那女孩肯定说，你就是当着我就这么说。真要是我跟你妈跳水，你肯定先救你妈。你瞧，你跟你妈亲劲儿的， 就是婆媳关系不好处，你们也知道是吧？女孩无非就是问问， 你还没嫁人家呢，就婆媳关系了。哎呦喂，婆家门朝你们开还不知道？ 还有什么呀？ 还有那个什么，到底是我重要还是你朋友重要？你先顾谁？ 先顾谁？先顾车。 哦、这个我必须也说，你们男的为什么为自己的事儿老是把女的扔一边啊？ 那哥们儿来个电话，说给帮个忙，怎么不成啊？ 对呀、 啊， 你们俩天天都在一块儿、 哎。那哥们儿叫你们打牌喝酒呢，你们也把女孩扔一边了。 你来了之后，没有和你说话的，吃又吃不到一块儿，待两分钟你就烦了。 关键是啊，这个男的同学啊，大家伙在一块儿放松，来一个，你说这女孩就说你们俩是两口子啊。这人家也觉得别扭啊。 其实说实话，前面那些我觉得都有女孩不对地方，比如天天问爱不爱呀，还有什么你跟你妈掉河里先救谁这种问题，我觉得无聊。但是这个问题， 我跟我妈掉河里是你救吧，不是我救了吧？ 你看你看，他糊涂他都不吃亏， 他愣把我跟我妈扔河里了，嘿，把我们一家都扔河里。 不是，你明白我的意思啊？到底是朋友重要还是我重要这件事儿，你们男生确实得反思一下，时间分配上是不是有点问题？你们忙工作不让我们打搅，忙事业，我们不能掺和。你们还有一大堆朋友，你们还要打球，你们还得要出去买贴画，不是买那个洋画。 多大岁数了，还多大岁数孩子搞对象？ 贴画都是现代的事儿，洋画更早。我们打贴画往洋画上买， 不是就你们还 倒退着买？ 错，买那个扇面、珠子、油物、 哎。我就问你个问题 啊、 嗯，你是每天下了班就踏踏实实回家陪你妈，还是说有朋友聚会你也去？你跟朋友聚会为什么不带你妈？这个道理。 跟男朋友在一起啊，男朋友陪我去啊，广场场啊，男朋友陪我看电影啊，男朋友陪我去。 那为什么不带你妈呢？ 他们身上一门人，干嘛？ 那如果你不带你妈，就证明你不孝顺吗？如果你不带你女朋友，你证明不爱她吗？这都不是一个，这是道理。 你意思是说孝顺我是吗？ 嗨， 哎，他老往这上想， 你 所以他搞不上对象。 对对对，搞不上，彻底搞不上了。 就是说，男生的那个业余的时间被占太多，女生一谈恋爱就只有男生这一件事儿了，这就是最大的区别不同。那你们要找到女生，就是一定要支持你们跟朋友相聚， 得理解呀、啊，对呀、啊， 玩喝酒， 这不是常态，不是天天的，对不对？ 那有的人就是天天的， 谁呀、 啊？小猪，一会儿叫他什么打牌他去，打游戏他去，出去打球他去。 打架我去不去啊？ 有时候也去。 去什么去？天天在家跟你这打不过的架， 这不是没媳妇闲的吗？ 你让他跟媳妇在家，俩人说咱们哪儿也不去，那小猪能疯了。 最烦的还不是这个，就是动不动俩人一吵架，一哭 二三，对不对？ 对，一哭二闹三分手。 哎， 一万二看三通过， 宁停三分不抢一秒是吧？ 哎呀，男的女的一吵架，嘿，这女孩甭管有理没理，三句半一过，眼泪汪汪的；四句一过，好家伙的，泪如雨下呀！ 到不了五句头上就得分手。 男女差异还是挺大的。 当然了，从生理的、从心理的都有差异。 在恋爱当中，男女差异就一下体现出来了。我觉得， 你准备放弃？ 我觉得相比较，我还真是算女生里的不错呀。 女生里的不错，女生里的极品、次品、淘汰品都行。 头一回听 女生女的不错， 让她继续不错下去吧，咱走吧， 走吧。 哟，在呢。李小花，打小住八七六小院，酒吧老板，自称企业家，三分钟一个主意，但可能只保持三分钟的热度，时不时犯花痴，单身。 这就是一贯性的混吃等死。 王大磊，家住八七六小院，某电视台主持人，永远带俩实习生，狂热的美食咖，梦中情人是洋洋，但李大红说自己才是王大磊的真爱。 怎么了？ 殷小柱，小花大磊的发小，认为做自己挺好，舒服挺好，宅着挺好，常年混在酒吧，说自己是掌柜的， 说借出去的零钱泼出去的水，后来索性连零钱都没有了，无女友。娱乐七十二变，变变变变出新花样。开心卤菜店。 不是，人家是山东那个简称的卤，也加乐什么？ 哦，还开心卤菜啊！我以为这店的名字就是卖酱货的。 大伟，现在已经拿着这个小广告，这个 不是人家送餐卡，行不行？小花， 怎么了？ 你来点个什么吧？你不是最爱吃卤菜吗？ 卤菜那得点这个 什么？ 他卤至深。 你不说是卤菜，又不是酱货了，还我卤什么？ 你要卤什么？ 我卤蛋。 好，要个卤蛋。 谁说我要？那卤鸭翅。 好，卤鸭翅。 卤 卤鸡脚呢？ 卤鸡脚。 就是凤爪。 那就是卤凤爪，完了卤鸡脚的怎么吃？ 人家说的对，卤鸡脚。谁说是鸡脚的？小花说的对，是卤鸡脚。 哎呦，行了行了行了， 卤猪蹄要不要？ 来一个吧，卤大肠，这好吃。我跟你说， 一会儿给你送哪去？ 给我。送到单位。 成。 送单位，我请同事们尝尝。 王老师来了。 啊，来了。 您那袋子还没交呢。 是，我这不别着急，还没弄完呢吗？ 这主人都催了，您快点。 哎呀，咱一会儿都弄完啊。 您是什么味儿啊，王老师？ 怎么了？ 吃的味儿。 别着急， 您是不是坐酱锅里了？ 把我炖了是吧？我们家就算没得吃，也不能把我炖了呀。哎，行了，别闹了，别闹了。 谁跟您闹了？您赶紧交代的，主任都着急了。 放心，我一会儿弄啊。弄完之后，中午别出去了，我请你们吃饭。 哇，真的？ 吃好吃的。 哇， 那不可能。 王老师 不出去 节目了，现在是？ 不是，不出去能请咱们吃什么好吃的呀？ 哎呦，有好吃的。 叫餐吗？ 送上门来啊。 好嘞，好嘞。 好吃的一会儿上门。 那咱们组的一会儿那个开会正好一块儿，要不然？ 对，放心吧。喂，啊，午餐到了。哎，那个小胡， 来了， 咱们一块儿出去，给我帮我拿点东西啊。 啊，走， 来， 我们来了。 来了。 这王老师是吧？这您的卤菜 啊？对， 王老师，这是您女朋友？ 不是， 长得吧？ 不是啊， 长得够漂亮的。 这。点餐这送外卖的， 放哪儿呢？放这儿行吗？ 啊，放这儿可以。 好的，这个屋可以搬一下椅子吗？ 搬椅子 啊，桌子 啊，可以随便。你这什么干嘛？哇，这几位劲儿可不小。 好，那就在这儿吧，行吗？在这儿 啊， 行啊， 就在这儿。 不是干嘛呀，几位？我就叫餐，我可没干别的。 啊， 坐 啊，你们吃你们的。 哎，您呢？哎，对。王老师说请客，您敢把钱给人家 啊？对， 您不好意思说。 哦， 给钱给钱给钱。 他不要钱，就敢直接让我做啊。 好，谢谢您。 哦，对，人家可能回收这些盘盘碗碗， 还能重新利用， 对， 也现在环保了嘛。 对， 放音乐，放音乐。 你这低下头哭哧，然后放这梆梆梆，这是。 重来一遍音乐。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 对，我刚才哼的没错，就是这调。 梆梆梆梆梆梆梆梆！嘿嘿，开封有个包青天，嘿嘿。 干嘛？ 铁面无私辨忠奸，嘿。 怎么着？吃饭还要砸石碑呢？ 英雄豪杰来相会，嘿嘿。王朝马汉站两边儿。 站两边儿？还小哲？嘿，我说让他们坐下，他们要升堂审咱们。姑娘，停！ 嘿， 停！钱给少了你就说。 没有啊。 那你们这 是 干嘛呢？这是 我们是用我们的艺术来回馈我们的客人。 哦，我以为他们要再挣一份撂地的钱呢。 听着是不是有点夸张，朋友们？但是最近呢，成都爆红的某卤菜店线上线下卖卤菜，美女店员全是大学毕业，颜值特高，身高都在1.7米以上。你看王老师又乐了，绘画、跳舞、主持各有所长。 现在的营销手段真是花样繁出啊，想赚点钱还得能歌善舞。 这家卤菜店还有国际美声专业的学生，他们送外卖的时候会有什么所长呢？请听。 开封有个包青天。 外国也有这歌啊。 小底、周飞、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 time！ 你们都把那些女神当女神，其实女神四点什么样，你们也不清楚，因为从来没有谈过。另外，你们还有什么错觉呢？吃完了这顿就觉得能减肥，啊，王大磊，所以你就不停地吃。小的时候，周飞认为带回家的作业就可以完成，哼，现在不知道欠了多少个曲子。王大磊早上起来从小就这样，妈，我再睡一分钟，你妈信吗？ 信啊，我爸每回过一分钟叫一回。 今晚一定能早睡。周飞，你自己说说，你昨晚几点睡的？ 四点。 这个王大磊以为换了发型就能漂亮，就今儿这 确实，你看我这发型怎么样？漂亮没有？我觉得这都比小花那个错觉强。 对呀， 小花天天想你对我有感觉。 哟，王大磊，这个月工资我省了点用，你省个渣儿啊你！ 我是要省出个渣儿。 哎，周飞，忘记带手机了，一定错过很多消息。婉儿会不会给我发呀？雅儿会不会给我发呀？ 婉儿还行。 孩儿会不会给我发呀？ 结果孩儿给他发了。哎呀。 小院门前往来忙， 李家短来张家长， 街里街坊勤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在以前上学学的那些什么物理呀、数学呀、语文呐、化学、英语、历史、音乐， 行，你说吧， 你最喜欢哪门？ 音乐呀、啊。 除了音乐呢？ 我对这个历史还是比较 感兴趣。 对。 哦， 你敢说你对历史感兴趣？ 怎么了？ 你真敢说？ 你不知道他的外号吗？历史小撇了。 小撇了？ 不是一盘， 我还是下饭的菜。 怎么了？什么意思吧？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啊。就像这个撇了一样，经过了很多年的这个熬制腌制， 撇了是熬出来的吧？你别瞎说。 经过很多年的腌制， 嗯， 就好像历史一样，经过岁月的冲洗磨洗，最后能见到，可能见到历史的真相。他就形容自己呢， 知道的多， 也是 很闲，时间闲， 活化石哈， 时间太闲了，干嘛呢？看点什么《封神榜》啊， 嗯， 《三侠五义》啊，《 西游记》啊， 还当历史看呢 啊，《西游记后传》 《中传》 《阳光灿烂猪八戒》当历史， 当历史那么小的。 哎呀， 神话也是历史的一部分， 就是有点分不清楚哪边是真的哪边假。 我能分出来， 那就考考你们二位喜欢历史。 你不是把那葫芦娃按生物课里边算吗？ 对对对，说为什么葫芦里面的种子最后生出了娃？ 养殖，然后各方面的。 小的时候还做实验，自己 告诉是不是那个植物跟生物那个嫁接？ 这植物和人嫁接？ 哦，植物和人嫁接， 植物还能跟人嫁接？ 小的 植物人嘛， 童言无忌。懂吗？ 好吧，现在就考考你吧。大磊和周飞既然这么喜欢历史，那么请看这个画面，在微信开机的时候，这个地球的画面是摄于几月份？ 是历史话题还是地理话题？ 对呀、啊。 哦，你看，周飞先明白过来 了。一说地球俩字儿，我就知道不是历史话题。 微信开机画面，那大地球， 嗯啊、 你看看， 摄于几月份呢？你们先整理一下思路啊！ 啊， 微信启动的时候是不是画面上有个地球啊？ 是啊， 对，有个地球啊。 那么这个地球，你看它哪个面朝你？ 还有一小人呢？ 有一小人，那小人不算啊，小人那是后面 P 上去的。 嗯、 主要看一下地球是个真实的画面。这个画面有个名字叫做蓝色弹珠。 嗯， 你看了这个部分地球的全貌，可以推算出它是在几月份拍摄的。 啊！ 而且我告诉你们，是通过卫星可以看到的。 真的？ 嗯。 几月份呢？ 因为这个地球面呢，冲着卫星的面呢，冲着太阳的面呀、啊，不同的转呢，哎，它有一面正好是这样。 等会儿，这个摄影师是站在什么地方拍的？是站在空间站啊，还是在卫星啊，还是在某一个星球上拍的呢？ 这个可能是卫星拍的，可能只是在家里咔吧一摁， 遥控卫星。 也就是说，用这、 哎、随时拍， 用这一张照片，然后呢，让我们分析这是什么时候拍的，是吗？ 对， 这有公转自转吧？ 你还知道挺清楚啊？ 对，这生物化学嘛，对， 哪样都不挨着。 对，所以它每年都有这个景，那我怎么知道是哪年拍的呀？ 对， 所以我问你的是几月？ 几月份？你猜吧， 十二句之内我能猜出来。 你听我的， 嗯、 你说十一句我就能猜出来。哦 还什么历史小撇 嘞？我是这么认为啊。 嗯， 从照片呢可以看出，这是南半球被浓厚的云彩给遮盖了。 南半球怎么看出来的呢？嗯、 这海岸线多清晰， 这是海岸线吗？啊、哦，是，还真是啊。 你看这边阿拉伯半岛、位于非洲的东北角，你看刚才这块非洲东北角上面现在最秀，对对，东北角， 哎， 阿拉伯为 线索、哎， 非洲东海岸在巨大岛屿马达加斯加， 那是的字儿， 非洲东海岸的。非洲东海岸的巨大岛屿是马达加斯加。 哎呦，为什么念都念得不准确呢？接下来我给你们念一下吧。这个观测点呢是在月球，南极圈极昼，这是一个很简单的判断方法。 没有 啊，人家写的就这么写的。 哎嘿，可是你也不会啊。 简单来说，可能就是冬至那天拍的。 好简单， 我学会这管什么用啊？ 学会这有万一呢？你 有个万一。 我不累，我不怕，就快要到达。眼前美丽光芒，好像一种魔法。我看见梦境里降落的地方，多久才能有解答？ 当小院儿高大的天棚，撑起春夏秋冬的分明。 指路的大爷遇见娇滴滴的智玲， 路好心情哦。 当千年古都的文明恰逢一跃而起的人工智能，聊北京，说 AI， 接地气，有未来。娱乐七十二变，节目播出时间改至首播上午九点至十点，重播凌晨两点至三点。北京文艺广播 FM 87.6，小底英明王大雷。恭候您， 快乐大街快乐事儿。今天我们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走进我们的小院里。小院里也是人来人往，趣事多多，欢迎您常来坐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明王磊，音乐人西游乐队周飞，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节目。补充一句，在此还要感谢我们的金银铜奖录音师马笑宇。再补充一句，关注公众微信号娱乐七十二变，多联络，多接洽。 不开心你就跟过去 say goodbye， 太阳底下我们倒不相见白。过了会有另一种精彩，别发呆，别徘徊，期待未来。喜欢你就大声地说出来，闷在角落的你大胆去主宰。年轻就是另一种 It's alright， 站出来跳起来寻找未来。胆怯的时候勇气冲上来，平凡世界我们一起放光彩。将命运做另一种安排，乘着风向前闯，打开未来。总有些真爱不能重来，伤害难免存在，我不太悲哀。总有些真心话说出来，大声地说出来，越过整片海。哦，就跟过去 say goodbye， 太阳底下我们大步向前迈。错过了会有另一种精彩，别发呆。 开心你就跟过去 say goodbye， 太阳底下我们大步向前迈，错过了会有另一种精彩，别发呆别徘徊，期待未来，习惯你就大声地说出来，闷在角落的你大胆去主宰，年轻不是另一种 it's alright， 站出来跳起来寻找未来，胆怯的时候勇气冲上来，平凡世界我们一起放光彩，挑战命运做另一种安排，乘着风向前闯，打开未来。虽然现在你在远方，但是感知你真的存在我心 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得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